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老时间老地点，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欢迎各位光临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青年广播10点大陆机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有开车刚刚经过建国门的游泳的云，有孙小果、小宇宙、利诺，还有很多很多，张二宝一进来就这么提神醒脑。那个节目是上个节目的哈，我的节目呢，除了提神醒脑的功能之外，还有细水长流的平静繁复的瞬间啊。不改是新的朋友吗？啊，我看到你应该喜欢足球吧，对不对？我看你的那个 ID 是足球，你喜欢巴萨是吗？如果没看错的话，十点大陆机，欢迎光临，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2018年的11月6号星期二的晚上22:02:47准时落座十点大陆机。我通过屏幕可以看到，真的可以感觉到前排有很多朋友坐下来了，我们会慢慢的聊天、听音乐、听歌曲。每天晚上呢，如果你有时间，在工作日的时候，周一到周五，你可以来到这里来听听好音乐。两种方式，请你记得啊。第一种，你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啊，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当然了，为了方便大家在线下啊，我不是 online 交流，我们 offline 的下线之后也可以交流。我真的是有一个二维码，如果你可以想加入到我们听友群的行列当中，大家都知道有微信有群啊，你可以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到这个二维码，赶紧扫它，扫到之后加这个管理员，然后告诉他。他说是十点大陆机的听友，他就把你拉进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还是一个很有爱的听友群。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群体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小朋友啊。当然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进群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就是这个群了啊，赶紧扫一下。十点大陆机有很多的功能性啊，我再放出第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去扫这个二维码，赶紧扫现在屏幕当中的二维码，这里面有非常多好的朋友，发照片的，然后分享生命感悟的、生活感受的，还有发很多的唱片的分享、好音乐，反正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样子。今天晚上我们聊生活的、生命的那些曙光照亮你的部分。我们说在夜晚的时候呢，很多人渴望温暖、阳光。有亮的地方就觉得很有香火气哈，就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早晚真的很冷了，对不对？都零下1度了。我想我下了这个直播，走出 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大楼的时候，就会很冷了，也许会结冰，都需要温暖。我们希望那些阳光的东西、普照的东西、温暖的我们那个有一点点麻木和渐凉的灵魂和身体。 So 今天晚上我们要聊一聊生活当那些你觉得有正能量、有曙光的部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说，听看十点答录机就是生命的正能量之一。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我喜欢这样一个道白啊。好，当然今天也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啊。第一首歌方便大家加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赶紧进群呢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谁呢？听听看，稻草人，欢迎君子。准哥注意保暖，君子你也注意保暖，谢谢你们的掌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谁呢？来自于汪峰。我们在大桥上的时候看这个城市的穿梭啊。 曾经的我徘徊在这座古老的大桥，是一颗对当深深的写在我的脸上。我的孩子没有了妈妈，我失去了爸爸，只有一个零写在我人生的简历上。我在想，这黑夜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在不远的地方。上苍，请让我再见。将要倒下，就在这无靠无依的大桥上。后来的我曾拼过、伤过、爱过、也恨过，到最后还是变起风中飘零的落叶。我竟是如此的想念你善良的爱人，想念那些对我不离不弃的好朋友。我知道这人生总有希望，幸福总会在不远的地方。上苍，请让我再勇敢一些，当我满怀恐惧就在这放任自流的大桥上。过去的生活总算是变了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和成功的人一样。突然有一天，我回想着走来的一路，不由自主的我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大桥上， 接受自己的平凡，从平凡的生活里发现琐碎的细致的美好，不痴迷于已失去和未得到的东西，活出自我和希望，就是我们的不平凡。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啊！刚刚进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会看到一个蜡笔小新，但这应该是谁呢？我不知道这个动画人物是谁，反正是一个二维码的图片了。这是我们的管理员的图片。如果你想加入到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的话，赶紧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告诉管理员你是要加入十点大陆机的朋友就 OK 了。深夜马上就来到我们的身边，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包裹了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气温变得越来越低的季节里，很多人需要生命的希望，阳光、曙光。哎呀，对对，是樱桃小丸子，对小丸子，对那个发型还真的是帅气啊。今天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关于生命生活的曙光的部分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会有一些些的觉得不确定性，比如说自己的工作没有确定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当中，自己到底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余热也不太确定好多朋友在笑话准哥，那是樱桃小丸子，你没有搞错，对不起，我真的搞错了，原谅我不是很经常看动画片好不好然后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在自己租的那个小屋子里，还没有来暖气幸好现在有电褥子，有这个什么那个小太阳啊，暖宝啊，可以温暖，但是那个温暖只是表面的，内心的温暖还真的是需要心灵和身体共同的营造我希望还是那种感受。有的朋友会说，经常在小区里回到家之后，会发现小区里有很多的流浪猫猫咪很多，我家小区有很多流浪猫，每次都会碰到，而且在我们家小区有一个流浪猫的猫王，它每次都睡在一辆牧马人的车顶上，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我下班回到家一定会看到它。它是一个波斯猫，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天白天我还很开心遇到了它，我还跟它打过招呼，拿了一根火腿肠喂它的时候，它对我表示出亲昵的感觉你说猫真的有9条生命吗？它们孤独寂寞吗？肯定会的，但是猫真的会有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而且猫和狗狗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伙伴最近的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流浪猫 Bob》，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我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我还在电影院自己拍了很多的照片Bob 和 James 的故事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我觉得真的是两个生物，一只猫和一个人相互成全，是这只猫改变了这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和宠物相处的故事。我也曾经养过两只猫，一只叫做大白，一只叫做豆包确实他们带给我的生命当中难得的记忆的2年的时光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跟这部电影有关，生活的曙光，生命的曙光，如何这个流浪歌手 James 遇到了流浪猫 Bob 之后，他们的生活彼此成全，发生了改变。我想给你读读这篇文章，你们想听我读的文章吗？我读的还蛮好听的，对不对想听的给我打一个阿拉伯数字1，不想听的打一个阿拉伯数字2好俗的套路，但是也是很有趣我也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听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介绍这篇电影的文章来听听看，我非常的喜欢流浪猫 Bob。 这个影片第一幕推了一个镜头，来到了英国伦敦市的一个考文特花园的地铁站的 Covent Garden Market。 由于这个考文特花园周边坐落着很多的饭店和酒吧，是众多游客的聚散地同时呢，考文特花园的集市里呢，外面和地铁出口外呢，都是著名的街头的表演圣地 Showtime 街头艺人的表演圣地。 白天许多流浪艺人再次讨生活，而夜里的时候，这里也成为了流浪汉和瘾君子们的必胜之处。主人公就是这个男子 James、哦、就是他了。就是其中一个靠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汉，他真的是一个流浪汉。他每天唱着歌曲，歌词是美丽的星期一，美丽的飞机，美丽的我，请你们看看我，再多看一眼我，如此美丽。可事实上，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 James 并没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 James 拉紧衣服，抵抗着无处躲藏的雨夜，从垃圾桶里找食物，抵抗着饥肠辘辘的胃和自己的身体。他强撑的、坚强的抵抗着快餐店的店主，宁愿倒掉饭盒也不愿意便宜卖给他的人间冷漠。他还要抵抗着伙伴怂恿复吸毒品的诱惑。这就是一个 James 大概给我们的印象。是的， James 他是一个瘾君子，戒毒无数次的瘾君子。当他再次因为吸毒过量被送进医院，他参与戒毒试验机构的工作人员瓦尔对他表示强烈的失望和鄙视。然而瓦尔大概是唯一没有放弃 James 的人，他在 James 歌声里听到了他的乐观和希望。瓦尔尽最大的努力帮 James 申请到了一处福利的公寓，鼓励 James 完成药物戒毒的试验。一阵冲撞窗子的声音吓了 James 一跳，这个影片的镜头已经 James 搬进了那个公寓里了。长期的流浪让 James 内心的毫无安全感。那天他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听到了公寓里有一个意外的声响，他小心翼翼地四处查看，原来是一只猫咪闯入了他的新家。他到处找这只猫咪的主人没有结果，于是放生猫咪又失败。帮受伤回归的猫咪手术之后呢， James 再也不是一个人了，流浪猫 Bob 成了 James 的伙伴。事实上 James 也有家人，虽然他的父母在他11岁分开之后， James 随着母亲去了澳大利亚，但他的父亲一直在纽约。圣诞节前夕，在 James 卖唱的街头，父子两个人尴尬的相遇。 James 渴望重新拥有亲情，他追上想要慌忙逃开的爸爸，然而父亲面露难色。爸爸手里抱着的玩偶仿佛说他组建了新家庭的天伦之乐与这个瘾君子的儿子是格格不入，难以接纳的。好在流浪猫 Bob 的到来让 James 不再孤独。 Bob 不仅仅是倾听 James 歌声的最佳听众，蹲在 James 肩头的他也让他们一下子变成了瞩目的街头明星。就像这张照片一样，是不是很有感觉？一个帅气的长头发的英伦男子，肩上有一只带了项圈的猫咪哦。他还是在考文的花园内站演出，但是游客呀、围观合影打赏，甚至有报社给他们拍照，好像 James 的生活因为 Bob 的到来变得不太一样，他们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然而一次街头斗殴让 James 无辜被罚6个月不许卖艺卖唱，无奈的 James 只好做推销杂志的工作赚生活费，又因为同行的嫉妒被主管停工。没有生活来源的 James 又回到了流浪的生活里。电影就是这样一幕一幕地冲击着我们的视野。 James 把仅剩的一点点钱给猫咪 Bob 买猫粮，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猫咪 Bob 与 James 结缘的贝蒂发现了 James 瘾君子的秘密。那贝蒂哥哥死于毒品的他呢，难以接受这个事实。James 用实际行动向贝蒂证明他自己可以完全完成戒毒的疗程。经过了数周痛苦的煎熬，我也拍下了在电影院拍下这张照片啊。这是 James 经过了煎熬啊之后，他醒来看到 Bob 像一个亲人一样依偎在他的身旁的时候，感人的一幕。Bob 依然陪在 James 的身边。 非常令人动容的一幕哈。想到 Bob 给他带来的温暖和被人尊重的感觉， James 坚强地挺了过来。重新干净面对生活的 James 得到了父亲的道歉，他心情复杂的与把对他的爱与愧疚藏在心底从不表达的父亲和解，并且在出版社的约稿之下写出了自己与流浪猫 Bob 的故事。流浪猫 Bob 新闻发布会上，新书发布会上说道 Yeah， 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机会，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我是幸运的那个人，有些陪伴帮助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So， 这就是流浪猫 Bob， 两个流浪者，一人一猫，一场邂逅，患难与共，相互陪伴，相互吸取力量，走出阴影，用真挚的爱改变生活的故事。那这部影片呢，分别以 James 的视角表现了瘾君子渴望摆脱毒品，却又常常被推出亲情、爱情、同情、希望的无助；以猫咪 Bob 的视角呢，表现了面对世界里无数凶猛眼神、利爪以及急速行驶的车辆、匆忙的脚步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生命当中、所有人甚至所有的生物都会面对未知残酷的世界，唯有爱可以给予我们慰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爱，也许生活会是另外一番可爱的模样。 I used to smile and I used to dream. I had high hopes about the man that I could be. I fell in the river and I got pulled down. But I'll keep my head up the second time aroundGood intentions, but I lost my way. If I ever saw a blue sky, I turned it gray. I rode my luck and my luck ran out. So I'm gonna do it different the second time around. Oh, I'm not letting you down. Oh, I'm not letting you downSecond time around. Sometimes forgiveness is hard to find. My pain and misery don't want to be left behind. Their somber singing is a constant sound. But I'll keep on tryingSecond time around. Oh, I'm not letting you down. Oh, I'm not letting you down. The second time around. 喜欢这首音乐作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econd Time Around， 就是第二次重生的感觉。谢谢，这是流浪猫 Bob 带给了 James 新生的生命。而且非常感人的是，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这个 Bob 的猫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那只让人感动的 Bob。 而且 James 在这次成功之后呢，也搬离了新的，买了新的房子。时光如梭，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感的慰藉。其实从这一猫一人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难得的真实的部分。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也看到了导演和刻意的通过猫咪的眼神看到，比如说狗狗汹涌的汽车，然后令它恐惧的这个整体的他的眼中的世界，就像 James 无人问津一样。幸好他们两个人彼此鼓励，彼此支持，完成了人生的新的升级。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 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看到了屏幕上这个二维码，如果大家真的可以通过视频来看我的节目的话，赶紧扫这个二维码加入十点达路机的听友群。今天又多了大概有五位新朋友，感谢大家的光临。我希望十点达路机成为一个北京夜晚22点、23点的时候，真的是陪伴大家的一个走心的节目。我也用心做这档节目，让大家有足够的收获在这个节目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被这个故事和电影感动，希望大家去都去影院支持这部好看的流浪猫 Bob 的电影。君子说一猫一人一世界，一起彼此的鼓励，成功逆袭，结果都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当然了，感谢我的分享，其实感谢电影带给我们生命的神奇力量。在我们的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朋友都不是北京当地的朋友，也许从自己的故乡来到北京打拼，我们都有非常孤独寂寞和具有距离感的时候。那个距离感也许是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比如说有一点点的不自信啊，然后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设防，那个设防并不是你不想放开，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放开，对不对？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去面试的时候，你会本来准备的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条有理，但是你见到那个面试官的时候，也许他会显得比较冷漠，你也许换一个位思考一下，他也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打拼的一个人而已，只不过他比你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比你早来北京几年而已。所以人间需要一些互相理解的部分特别的重要。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变成那个更好的人，不管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身边的那些人。谢谢刚刚凡诺关注了我，你在哪里？在香港东区哦。你的 ID 是简单平淡，香港我去过很多次啊，希望香港的服务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可以去香港多观光浏览啊。大家可以互动啊，可以来想想你跟宠物的故事，或者你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当中或者社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一个点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自己生活当中有一点点难过哈。这位朋友啊，游泳的云啊，他说那年我的猫得了猫瘟，就是病了哈，我在宠物医院说是看着给他扎针挣扎的样子，隔着玻璃门哭得非常的难过，后来多亏被救活了，还依然陪在我的身边，他也叫豆包。你看就是宠物的名字都会有非常神奇的这种情感的寓意。我记得我养的那只猫，一只大白一只豆包，豆包是一只就是白花斑点的那种的，就是黄色的和白色的这个皮肤，然后有一些小小的点啊。它是一只小母猫，大白是一只山东的波斯猫，那种眼睛一个蓝一个绿， 胖胖的傻傻的，它是一只公猫，我也给这个公猫做了绝育。他们病的时候我也带他们去过宠物医院打针呢、啊、看他们那个小眼神看到我的时候，还真的它就是我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也时常想起那个猫特别信任我的时候肚子里发出的声音，虽然我有时候想睡觉的时候他们会蹦到我的床边把我叫醒，但还是谢谢他。不敢说现在的猫喜欢咬人，也许那个咬人是对你一种亲切吧。我也被猫抓伤过，anyway 都是非常开心的瞬间。有你说山东波斯猫，对，是山东的波斯猫，没错，对啊。然后我的好朋友薛瑞说，我家的狗叫小玉，很少陪伴它。对，我们都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忙碌的人，其实我们在人的世界里、狗的世界里、猫的世界里都是有孤独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生命照进曙光，照进希望进来。但愿十点打路机可以给你一点点的温暖，在这个寒冷的北京冬日的夜晚。22:31，来听今天晚上第三首歌曲推送给你啊。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有些人夸大，有的人主动减少距离。 进一步就是退，退在你影子覆盖范围，你看的事情多绝对，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空间，越绝对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意志力薄弱，除非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弥补一个人的虚空。我们现在远距离的恋，期待，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有。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你留的空间，除非是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 二宝说今天的歌曲都暖洋洋的，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一点爱的味道。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在深夜这样一个可以交心的时间段里、你可以信任我，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朋友，一个你认识的朋友。我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市朝阳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等待你的光临。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谢谢薛瑞分享我的直播间到你的微信朋友圈，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反应哈。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我也曾经历过害怕。那种害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没有主心骨，想要得到温暖不知道从哪里获得，然后看到陌生人都特别的紧绷的生活的节奏时，你也不想去打扰他或者去给别人带来麻烦，特别是朋友的部分。于是你就开始自己多走夜路，自己多做工作，努力在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希望有一天有那么一刻，哪怕是一秒钟一分钟，你可以绽放出来，你就觉得很开心。不为获得什么，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退缩，会害怕，那个怕是环境给你的，自己给予自己的，还有另外一半给予你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特别重要的是要合拍，要非常的彼此去鼓励哈。而且两个在一起的人一定要有相同的生活经验和家庭结构，记住了，年轻的朋友，这一点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个怕了的感觉是什么呢？听听矜持这首歌里表达的东西，或许有一点点与你的生活当中似曾相识叠加的部分。怕了，我怕离开这个城市，我怕现在的工作被别人抢走，我怕我自己不够好，别人对我有一些情感的疏离。 一场暂时失守的梦关进了窗口， 我想挣脱，我想我是我。我们有时候特倔强，倔强的依然那个翅膀被雨水打湿，我们也要露出迎风逆风飞翔的骄傲。 也许我也到了时候该卸下防备，可是假如我说承诺是心来契合，你会不会半个心让我在飘荡中安定，请 早结束，来不及痛苦，像短暂的暧昧熬成彼此的路。我幸福全靠背负，如何推心置腹？我想爱着，我想深刻，我想你是我，我想爱着，我想深刻， 你还小，你不知道一生只被一个人算计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如果你现在可以有这个机会通过手机或者来看这个直播的话，我们真的有一个二维码，是我们的一个热心听友提供的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把它当做管理员，你可以加入到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当中，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谢谢我们的豆豆啊。然后呢今天是点一首歌的环节，来到了22:43的时候，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有没有加呀？你没有加的话也可以加一下，准时达陆机啊，跟节目只差两个字，都是达陆机。我节目叫做十点达陆机，我的微信公众账号我自己的叫做准时达陆机。有一个朋友说，准哥，我想听一首关于雨的歌。我在想，雨的歌是不是在下雨的时候会让你衍生很多的情绪啊？我就选了还挺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我希望在这个夜晚放给大家来听一首非常适合十点大陆机调调的音乐。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R-A-I-N Rain。 你仔细听听看， I know that you're hurting, but I know that I'm 非常非常好听的，有一点电子迷幻音乐风格的歌曲 Rain， 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收听感觉。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十点大陆机。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我叫索云乱，一个爱笑的姑娘。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晚安，亲爱的呀。 我是天天，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为了遇见你，我是无声，晚安，亲爱的。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大影。 我是严美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是夏之末，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亲爱的，晚安。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大家好，我是来了上海的听众朋友，十点打落机，生而不同。今朝夜里向，周正会的想念大家的。 吃了吗您呢？ 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 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大陆机，建议您听听，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他们花椒还有直播，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如果有豆刷刷小礼物什么的，飞机大炮火箭，好家伙，神了。得，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了您呢。 我是木子，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城市森林中，什么可以伴你左右，不离不弃？不是暴饮暴食，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我们是同一类人，依靠气候成长，天晴时兴奋，下雨后感伤。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能没有音乐。十点打陆机，为了遇见你。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醉小果。 我是微西，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谢谢你们，谢谢这些让夜晚发光的声音，其中都有你们，因为有你们，这个夜才不寒冷，有希望的曙光。 我们都曾幻想，我们都曾抵抗，徘徊在心里的那道极光。我们都曾慌张，我们都曾倔强，只为心里面 那道极光，无数次的仰望，无数次的悲伤，无数次的湿润那柔弱的眼眶，无数次的嘶鸣，无数次的流浪，无数次的祈祷，只为心中那道极光。我们都曾疯狂，我们都曾踉跄，追逐在心里的那道极光。我们都曾失望，我们都曾放浪，只为心里面的那道极光。无数次的回望，无数次的感伤，无数次的复苏，那脆弱的 先生这首《极光》，也让我们心中照亮了彼此夜的方向啊！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人还在努力的回家的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夜晚默默走路的人，他们的脸上少了一些活力的样子，只有那种沉重的步伐和节奏很快的影子，在一盏一盏 store 街区穿梭里，留下他们着急的身影。我希望今天晚上所有的节目，所有的歌曲，还有新进加入群体的好朋友们，能够感受夜的温暖，通过十点打路机这个节目，就像如初之光一样，能感受到夜的温暖。非常谢谢大家的光临，也不要忘记明天同一时间再次收听收看有爱的十点打路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为了遇见你。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十点打路机上送我礼物点赞，然后加入我们新的听友群的好朋友，祝你们晚安。最后一首歌呢，要送出莫文蔚的这首《如初之光》，也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工作，好的精神，好的睡眠，也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通先生的夜歌 Love is Love。 我是周准，明天再见，拜拜。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